忙觉得自己糊涂了，妈妈还没给我答案呢。妈妈说我们都是妈妈的孩子，妈妈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只有妈妈妈妈妈妈来，只有妈妈妈妈妈妈走，只有妈妈妈妈妈妈等，只有妈妈妈妈妈妈到。妈妈的孩子，妈妈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妈妈呀，你还没给我答案呢。妈妈呀，你还没给我答案呢。只有妈妈妈妈妈妈来， 妈妈妈妈的， 只有妈妈妈妈妈妈走。 前两天我在朋友圈po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18岁土肥圆，一张是现在30岁就现在这样。点评当然是相当精彩哈，很多人都没有认出那16岁那个胖丫的就是我。一个朋友点评说满满的胶原蛋白，然后我回复但是太丑了，年轻的没有价值。他回复我说一样的，年轻的时候都特别傻。哎，牛人说话呢就是这样子的，字不在多，一语中的，话也不重，明白的自然懂得。是的，年轻时候的我们太傻，如果能够重新回到18岁，我想我一定会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一声对不起。 谁刻骨铭心 ？Sorry， 起微凉，告白的话还在耳边荡漾，寻找爱的路上也许漫长，你的泪交给我收藏。我们一起漂泊海洋，有哭有笑，记忆闪着光亮，停下脚步是要牢牢记下每一个你的模样。风吹过的地方就值得前往，走过无边黑暗我还能歌唱，在同行的路上因为有你珍惜相伴，做着成长，再一次破茧而出，大声唱响，年少轻狂，至少活得辉煌，努力是最坚固的信仰。现实有时让人受伤，单纯啊，怎么那么难？快乐只要拿起吉他弹唱。心中最初的渴望，风吹过的地方就值得前往，走过无边黑暗我还能歌唱，在同行的路上因为有你珍惜相伴，尝过苦涩开出真花，告别苦涩勇敢去闯，偶尔失落沮丧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give it back. Winter is coming and I need to stay warm. 是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天生就是一个小胖子，自懂事儿起呢就在减肥。在减肥这件事儿上倒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只是小的时候太一根筋，老是盯着体重器上的数字。其实也就算是微胖了，你也可以收拾的洋气一点嘛。都已经到26岁的时候呢还不化妆，我想问一下那几年前的自己，你这是在作死吗？你以为你是天生丽质李嘉欣，素颜出镜无压力吗？怎么想的呢？30岁的我表示理解不了啊。你呢？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翻看你以前的那些旧照片，你会有这样的感想吗？ 只怕很受伤。 那个时候的我穿衣服不太懂得搭配，因为一门心思要考大学嘛，全校男女穿的都一样，校服。上大学了，我们那工科院校貌似我这么不着调的，在学校还属于收拾的挺像样的哈。所以呢，手机前亲爱的这些学生朋友，进对大学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啊。上班之后呢，其实条件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那个部门呢全部都是美女，而且对形象也有要求，但我骨子里可能还是泛滥，而且从意识形态上对打扮这件事儿还是挺有成见的。记得我当时是租了一间房子，然后搬进去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买个书架，然后我师兄问我说，你买书架干嘛呀？我说放书啊。他说，你哪有时间哪有心思看书啊，要看也看这个。然后他扔给我一本《瑞丽伊人风尚》，我看都没看给扔到一边了，充满鄙夷地说，这也叫书？ 父亲，只说希望一定还。

时候的我其实并不差钱，完全是一种思维模式，而这思维模式呢还贯穿在我生活的其他的方面，就是要省钱，要省钱。其实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省钱，只是觉得省钱是对的。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年长的阿姨一起逛商场，在某商城我看上了一条裙子，穿在身上比划来比划去，喜欢的不得了，阿姨就在旁边说买了吧，现在喜欢呢就穿，到我们这么大年纪想穿都穿不了了。我一看价签，我的妈呀，5000多，哎，绝对不能买，舍不得花钱就让我失去了变美的机会。按照我当时的工作，其实对英语要求还挺高的，部门很多人都在外面报了英语培训班去学英语，我也想学，一打听学费好几千，盘算了半天觉得还是算了吧。有个朋友英语不错，说免费教我，结果不是他没时间就是我没时间，实在是凑一块儿，俩人都不当个事儿啊，吃吃喝喝唠了嗑，到最后什么都没学到。就这样舍不得花钱让我失去了提升自己的机会。 Show

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 说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注意自己，因为底子好嘛。按说呢，年轻的时候身体底子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从来没有觉得健康是个问题。保养这种东西好像也是中年妇女才会操心的事情，至于养生什么的，那不是老年人的话题吗？生理期吃凉的喝凉的，为了减肥不好好吃饭，毫无节制的晚睡熬夜，以至于现在到了30岁的时候才发现这皮肤你想保养都有点难了。 相思，别说我

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其实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就是不那么爱自己，不会觉得自己的需求也是需求，不会觉得自己也是需要被疼爱的那一个。因为自己不爱自己呢，所以就老幻想着找个人来爱你。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小姑娘失恋了，悲痛欲绝，隔壁的男闺蜜给她买了一大盒巧克力味的冰淇淋，很大一盒哟，有一个大碗那么大。那男孩对女孩说，放肆的吃吧，这是最后的冰淇淋，吃完这盒冰淇淋之后呢，你就该长大了。女孩一边哭一边吃完了这盒冰淇淋，最后好像还舔了舔冰淇淋的盖子。男孩接着说，我要去减肥，我还要去学游泳，这样下次桥洞再积水的时候，救你的人就是我了。其实潜台词应该是这女孩爱上了救她的某一个帅哥，然后我就醒了，居然不知道他俩最后有没有在一起。半夜一点钟醒来有点郁闷，你看这个梦里反映的潜意识是让我对自己非常失望的。 人全够了，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永远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树下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你密码 从没人陪我演唱剧本。 为什么会让自己这么失望呢？第一，我居然想出英雄救美这么老土的故事，天天喊着女性要独立，骨子里怎么能老是想着希望一个男人来搭救一个女人呢？第二，为什么又是另一个男人给你递了一块冰激凌呢？还有那么霸道总裁似的和你说一番屁话，什么最后的冰激凌，什么吃完了你就长大了，你多大呀？你就管我，为什么不能是这个姑娘自己买了一块冰激凌呢？或者能不能不吃冰激凌啊，多长肉啊？正在郁闷的时候，同样啊，是一位这个朋友给我回复，他说，我觉得吧，那个女孩是你，那个男孩也是你，女的呢，你是感性的啊，在诉说你的感受和愿望，男孩的你是理性的，在提供满足的途径。哎呀妈，当我听完他的这一番言论之后，我真的感觉这姐姐太厉害了，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一样。他这么一说，我也算是豁然开朗了。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girl, you don't wanna fuck with meBeautiful girl, stay on my world, nothing but a tragedy. Wasting your time out of your mind, don't be delusional. Let me be, yeah, you'll be just fine, baby, just carry on.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girl, don't know why you rescued me.Beautiful girl, stay in my world, swear that you're the best for me. All of my life, couldn't get it right, everything felt so wrong. I got brighter days, you get all my praise, you save me. How can I stand next to you all alone and do nothing at all?Starts in my head, straight to my bones, head spins when we fall. With my heart safe and sound, I stay, and my feet on the ground. I say, I've never been higher, let the world catch fire. Living, loving, I stay, yeah.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girl, couldn't do it on my own.This is our world, never have to be alone. All of my heart, every part, I can't stop thanking you. I got brighter days, you get all my prais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You save me. How can I stand next to you all alone and do nothing at all? It starts in my head, straight to my bones.That's been really fun. With my heart safe and sound, I stay, and my feet on the ground. I say, I've never been higher, let the world catch fire. Living, loving, I stay,

戏，差一点改变了我所有信念。看过的书，听的歌，早餐咖啡的口味，我的昨天在夕阳的燃烧中渐渐毁灭。不懂防备，直到我因此被丢回地面。我们一起去的地方都有你温柔的手指着我包围，就算重来一次还是会翻过无数的岁月。我们一起去的地方 生活就是这样的，用理性的我们去拥抱感性的我们，用长大了的我们去安慰心里的那个小孩，做我们自己的内在父母。说到底，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那个从桥洞子底下把你捞起来的是你自己，那个给你递上一盒冰淇淋霸气十足的人当然也是你自己。 想你在身后啊，你不要再想起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就当我是那云朵。送别我，请送别我。 起轻松别哦，别送我说再见吧，故乡已在身后了，你不要再想起我，请别送我，你不要再想起我，请别送我。 很多人会惧怕老去，但我一点也不想再回到十八岁了。我想等我到四十多岁的时候，也并不想回到三十岁的现在，因为我们要一路成长，增长智慧，当然是越活越开阔，越活越明朗，越活越舒坦，当然是不想倒回到过去啊。那些一天到晚缅怀过去的人，大抵是因为没有进步吧。如果说你的胶原蛋白只换来这满脸的皱纹，你当然会懊恼和惋惜，但如果这胶原蛋白换来的是内心的快乐和充盈，流失就流失了吧。再说我们还有医美和健身呢。今天做这期节目呢，其实是希望和我一样30岁的女人不要害怕，要有信心。 脚踏车载着那女孩，不用着急去哪儿，不怕风雨来，你一笑我的天空就晴朗，看着你我知道了天使的模样，曾经不顾一切想要和你永远作伴，不管它是否可笑和荒唐，时间就像细沙，我们没能握住它，青春这门课是你教会我成长，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笑容就那么多，全都给了你，我一抬头却就能感觉到你，即使你飞到了很远的地方，曾经不顾一切想要和你永远作伴，才不管它是否可笑和荒唐，时间就像细沙，我们没能握住它，青春这门课是你教会我成长，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 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 6732-309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会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啊，这个呢？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这样的午后，不需要潮声般的虔诚，也没有泪如雨下的痛楚，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前两天吃晚饭的时候呢，我顺口就说起在微博上看到有天津朋友晒着吃皮皮虾的照片，随口说了一句，皮皮虾现在很肥了吧。第二天早晨醒来，就觉得家里弥漫着一股蒸煮海鲜的海腥之气。果然，我妈不到6点钟就起床去了海鲜市场，只是嫌皮皮虾太贵，粉数又少，最终买的是海蟹。他说回来时失去了方向感，辨不清东西南北，问了3个人才回了家。我妈刚到我们的新家1周，上周末才领她去了附近的海鲜市场，当时她说根本就没记住路。前段时间的一个晚上，我用面包机的预约功能烤面包，放好了配料，6个小时之后它将自动开始工作。然而吃早饭的时候，我爸端着烤好的面包说，怎么感觉不太熟啊。我凑上去一看，果然是浅浅的面色，揪下来一块黏糊糊的。一问才知道，爸爸早晨起来就把电源拔了，认为都一晚上了，早该好了。其实呢，还差半个小时才能熟。得知原因之后，爸爸哦了一声，之后也没说什么，只是放回去重烤。中午，我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却听见爸妈在卧室里讨论着面包机的使用方法。妈妈小声地训斥着我爸爸，有心有戚戚焉，怕自己犯类似的错误，仿佛两个学生在谈论一次考试的失误之处。我顿时百感交集，彼此客气，彬彬有礼，遵守界限。随着父母的衰老，我们的经济自主权的提升，他们的妥协要更多一些，身段日益柔软，有的时候甚至让我心酸和自省。我爸会假装不经意地提一句，哎，怎么电脑上的扑克游戏没有了？我跟他说，前一阵我重装系统之后就没再安装那个软件，他只是哦了一声，并不会主动要求给他下载一个。闲暇的时间，他通常喜欢在网上玩牌，这算不上什么值得肯定的爱好。 但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一个顽固的乐趣，虽然庸俗但却合理。婆婆曾经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村里有老两口到城里的儿子儿媳家住了一星期，回来直喊饿，因为儿子家的饭做得太少了。我问，那他们不能自己出去买点吃的吗？婆婆说，他们儿媳妇儿总说别买太多，吃不了就浪费了，吃得太饱也不健康。但庄稼人饭量大，却又不好意思说。我不以为然，跟自己儿子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明明是沟通不畅的问题，却偏搞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样。最亲密的家人不说，却回来说给全村子的人听。跟朋友说起这故事，意在说明婆媳之间往往是曲径通幽，靠着互相揣摩，很难有话直说。没想到他却说，他妈妈来给他伺候月子，回老家之后也是说吃不饱。我颇为惊讶，难道他当时就没好意思说，回去之后就跟你说了吗？他说不是，是听阿姨们说的。我回想起从前，姥姥去给小姨伺候月子，回来之后跟我妈抱怨说，饭桌上有那么多鸡蛋，小姨从来不问她吃不吃。那是一个鸡蛋还算金贵的年代，姥姥是不好意思主动拿着吃的。尽管如此，我也觉得姥姥太过玻璃心了，跟自己亲生女儿何必这么生分，却又满腹委屈呢？如今看来，这样的事情，这般的心理并不少见。走着走着，原本最亲的人却变得生分拘谨，不过是因为他们曾经掌控一切，而今变得衰弱，而曾经年幼柔弱的我们却变得强大。慢慢强大起来的人常常不自知，而由强转弱的人却更为敏感，他们表现得更强势也好，小心翼翼也好，满腹牢骚也好，都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深深的自卑感和无力感。当我们向前走，只留下一个背影时，他们其实多么希望我们能偶尔回一下头，说一句我很好，你们呢？

brilliant. My life is brilliant.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f Adam Shaw.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收音机前的你和我一样，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还不爱自己，还寄希望于把自己的生命全部交付给另一个生命去承载，也许走过最低魂的那一段，你马上就能看到光明。如果你现在只有18岁呢，那么真的要恭喜你。如果我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姐姐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午后里和我促膝而谈这样的一番话，我的人生会有大不同。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墨，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那个你不曾改变自己， 别改变了。 情节里独自彩排。 我一直在复习我最最心爱的你好吗亲爱的， 各自放心 放心的 努力活着，就算旁边留下一颗着我的名字，年老